让人醉，再美丽的风景都会忘记，我一定会。一座雕塑，而不是我生命的包袱。爱有结束，就不要虚伪的祝福。爱你等于爱上一种艺术，又何必对自己那么残酷？ 去自由，却再也没有勇气放纵。 现在你听到的是一家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，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。 好枯萎，我愿为你祝福。 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，回到我最初的爱，回到童真的身材。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是的挚爱，明白人世的情怀。 我情愿分合的无奈，能换来春夜的天籁。 我情愿现在与未来能充满秋凉的霜。

暗门外，没有人不懂真情。万爱你飞尽，你会留下许多情。不要在午夜问路，触动了伤心的魂。万爱你飞尽，万爱你飞尽， 不要再问你到底在何方，不要再思量你能否回来。我向着你的心，向着你的 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双双飞，你却只能留一眼。 人情似流水，流到我心却是泪。爱一回，痛一回，离别能叫长春节。蝴蝶为花醉，花却随风。